好大一棵树，任你狂风呼，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，流了也有苦，欢乐你不笑，痛苦你不哭，撒给大地多少雨，那是爱的音符，风是你的歌，云是你脚胸怀在蓝天，深情藏沃土，你的胸。